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第33章王子的故事第108集。 哈利站在斯内普身后，面对烛光映照下的几张学院长桌，桌旁是一张张兴奋的面孔。这时麦格教授说道， 莉莉伊万斯。 他注视着自己的母亲，迈着颤抖的双腿走上前去，在摇摇晃晃的凳子上坐下来。麦格教授把分院帽罩在他脑袋上，帽子接触到他深红色的头发还不到一秒钟，就喊道， 格兰芬多。 哈利听见斯内普发出一声轻轻的叹息，莉莉脱下帽子还给了麦格教授，匆匆朝热烈欢呼的格兰芬多同学们走去。但他回头看了一眼斯内普，脸上露出一丝无奈的苦笑。哈利看见小天狼星在板凳上挪了挪，给他腾出了地方。莉莉看了他一眼，似乎认出他就是火车上的那个人，立刻抱起双臂，坚定地转过身背朝着他。点名还在继续，哈利看到卢平、小矮星和他父亲都到了格兰芬多桌旁，跟莉莉和小天狼星坐在一起。最后只有十几个学生还没有分院，麦格教授喊到了斯内普。哈利和他一起走到凳子旁，看着他把帽子戴在脑袋上。 啊，斯莱特林！ 分院帽喊道。西弗勒斯·斯内普走向礼堂的另一边，离莉莉越来越远。斯莱特林同学在那里朝他欢呼，卢修斯·马尔福胸前带着闪闪发亮的级长徽章，拍了拍在他身边坐下的斯内普。场景变换，莉莉和斯内普走在城堡的院子里，显然是在吵架。哈利紧走几步追上去偷听，等到他追近时才发现他们俩都高了许多，似乎自分院之后已经过去了好几年。 因为我们应该是朋友， 斯内普在说话。 最好的朋友。 是这样啊，西弗，但我不喜欢跟你一起鬼混的那几个人。对不起，可是我讨厌埃弗里和穆尔塞伯。穆尔塞伯，你看出他有哪点好啊，西弗？鬼鬼祟祟的，你知道他那天想对玛丽·麦克唐纳做什么吗？ 莉莉走到一根柱子前靠了上去，抬头望着那张辉煌的瘦脸。 那不算什么， 斯内普说， 开个玩笑而已，没什么。 那是黑魔法，如果你觉得那很好玩， 可不得和他那些朋友干得勾当呢， 斯内普质问道，血又涌到脸上，他似乎无法控制怨恨的情绪。 波特有什么勾当？ 莉莉说， 他们晚上溜出去，那个卢平有些怪异，他总是出去，去哪儿呢？ 他病了， 莉莉说， 他们说他病了。 每个月满月的时候， 斯内普说。 我知道你的想法， 莉莉说，口气很冷。 奇怪了，你为什么对他们那么上心？你为什么关心他们在夜里做什么？ 我只是想让你看到，他们并不像大家认为的那样优秀。 在他专注的凝视下，莉莉的脸红了。 但他们没有使用黑魔法呀。 他降低了声音。 而且你真是忘恩负义，我听说了那天夜里的事情，你从打人柳下偷偷溜进了那条隧道，是詹姆波特救了你，逃脱了那下面的。 斯内普整张脸都扭曲变形了，气急败坏地说， 救我，救我，你以为他是英雄？他是为了救他自己还有他的朋友。你可不能，我不让你。 让我，让我。 莉莉那双明亮的绿眼睛眯成了缝，斯内普立刻退缩了。 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只是不想看到别人把你当傻瓜。他喜欢你，詹姆布他喜欢你。 这句话似乎是勉强从他嘴里拽出来的。 他可不是，大家都以为。了不起的魁地奇球明星。 痛苦和反感使得斯内普语无伦次，莉莉的眉毛在额头上越扬越高。 我知道詹姆波特是个自以为是的自大狂， 莉莉打断了斯内普。 这点不需要你告诉我。但莫尔赛伯和埃弗里的所谓幽默是邪恶的，邪恶的，西弗，我不明白你怎么能跟他们交朋友。 哈利怀疑斯内普是否听见了莉莉对莫尔赛伯和埃弗里的批评。莉莉指责詹姆波特的话一出口，他整个身体就放松了。当他们转身走开时，斯内普的脚步重又变得轻快起来，场景消失了。哈利注视着斯内普参加完黑魔法防御术课的 OWL 考试后离开了礼堂，注视着他悠闲地走出城堡，漫无目的地逛到那棵山毛榉树附近。詹姆、小天狼星、卢平和小矮星正一起坐在树下，但哈利这次没有靠近他们，因为他知道詹姆把西弗勒斯吊在空中百般奚落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。他知道他们做了什么，说了什么，再听一遍不会使他快乐。他注视着莉莉走到那伙人中间去替斯内普辩护，他远远地听见斯内普恼羞成怒地冲他喊出了那个不可原谅的词： 你把种 场景变换。 对不起， 我没兴趣。 对不起， 别白费口舌了。 时间是晚上，莉莉穿着晨衣，抱着双臂站在格兰芬多塔楼入口处的胖夫人肖像前面。 玛丽说你扬言要睡在这里，我才出来的。 啥？你要是不出来我就要睡在这里。我绝不是故意叫你泥巴虫的，我只是 说漏了嘴。 莉莉的声音里没有半点同情。 太晚了，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找借口原谅你，我的朋友都不能理解我为什么还跟你说话。你和你那些亲爱的食死徒朋友，你看，你甚至都不否认，你甚至都不否认那就是你们的目标。你迫不及待地想成为神秘人的手下，对吗？ 他的嘴巴张了张，没有说话，又闭上了。 我不能再装下去了。你选择了你的路，我选择了我的。 不，听我说，我不是故意。 叫我泥巴种，但是你管我这类出身的人都叫泥巴种，西弗勒斯，我又有什么不同呢？ 他挣扎着还想说点什么，但莉莉轻蔑地看了他一眼，转身从肖像洞口爬了回去。走廊消失了，这次场景变换的时间长了一些，哈利似乎飞过了许多变换的形状和色彩，最后周围的景物才固定下来。他站在黑暗中一个荒凉寒冷的山顶上，风嗖嗖地刮过几棵没有叶子的枯树。成年的斯内普气喘吁吁地原地转过身子，手里紧紧地捏着魔杖，似乎在等着什么人或什么东西。他的恐惧也感染了哈利，虽然哈利知道自己不可能受到伤害。他纳闷斯内普在等什么呢，不禁也转过头去。突然，空中闪过一道刺眼的之字形的白光，哈利以为是闪电，但斯内普扑通跪倒在地，魔杖从手里飞了出去。 杀我！ 那不是我的意图。 风在树枝间呜呜作响，淹没了邓布利多刚才幻影显形的声音。他站在斯内普的面前，长袍在风里飘摆，魔杖的光从下面照着他的脸。 怎么样，西弗勒斯？伏地魔大人，有什么口信给我？ 没有，没有口信，我是为自己来的。 斯内普绞着双手，看上去有点心神错乱，乌黑纷乱的头发在脑袋周围飘舞。 我带来了一个警报，不，一个请求，求求你！ 邓布利多一挥魔杖，虽然周围的枝叶仍在晚风里飞舞，但在他和斯内普面对面站立的地方，却是一片寂静。 一个食死徒能对我有何请求？ 那个预言，那个预测，特里劳尼。 啊，是了。 邓布利多说：“ 你向伏地魔传达了多少？ 一切，我听到的一切。” 斯内普说：“ 所以。”正是因为那个 他认为指的是莉莉伊万斯。 预言没有说是女人。 邓布利多说。 说的是一个七月底出生的男孩。 你明白我的意思。他认为指的是莉莉的儿子。他要找到莉莉，把他们全部杀掉。 既然莉莉对你这么重要， 邓布利多说， 伏地魔肯定会免他一死吧。你就不能求求他饶了那位母亲，拿儿子作为交换？ 我求过他。 你令我厌恶。 邓布利多说。哈利从没听过邓布利多以这么轻蔑的口吻说话。斯内普似乎畏缩了一下。 那么你就不关心她丈夫和孩子的死活？他们尽可以死，只要你能得到你想要的。 斯内普什么也没说，只是抬头看着邓布利多。 那就把他们都藏起来。 他嘶哑着声音说。 保证他，他们的安全。求求你。 那你给我什么作为回报呢，西弗勒斯？ 作为回报？ 斯内普张口结舌地看着邓布利多，哈利以为他会抗议，但良久之后，他说： 什么都行。 山顶消失了。哈利站在邓布利多的办公室里，什么东西在发出可怕的声音，像某种受伤的动物。斯内普颓然坐在椅子上，身体前倾。邓布利多站在他面前，神色严峻。过了片刻，斯内普抬起脸。自从荒野山顶的一幕之后，他仿佛度过了100年的苦难岁月。 我以为你会保证他的安全。 他和詹姆错误地信任了别人。 邓布利多说。 就像你，西弗勒斯。你不是也曾指望伏地魔会饶他一命吗？ 斯内普的呼吸虚弱无力。 他的儿子活下来了。 邓布利多说。